爱国报纸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批特辑，纪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乌干达的日出报、埃及的消息报、缅甸的新时代报、委内瑞拉的观察报和印尼的国际日报载文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把朝鲜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业绩和强调。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如今大大显示政治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威力。